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是两位教授啊，徐老师拉来这个陈教授，陈尚君教授， 加在一起就是瘦瘦， 啊、瘦瘦， 瘦瘦。 你们教授不在乎人家说是什么会叫的野兽， 越叫越瘦。 您可不瘦， 对，我希望瘦一点好， 哎， 瘦一点好。 对，您这是学富全在肚子上了。这个陈教授是咱们国家有名的研究这个《全唐诗》的。是吧？唐诗我就想起来了，床前明月光，地上鞋两双。现在那双鞋啊，跑任志强后头去了。这个是，我觉得任总自个儿也是比较坦然的嘛。他就说几十个、两个是几十家媒体要采访他，他说你们炒作什么？然后说有一个记者就问他。说那个受伤了没有，他说你们小看我，我当年当兵的时候是特务连出身的。说你会问普京总统他会受伤吗？然后后来又说，又问他说你怕不怕被人这个扔鞋啊，说是什么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什么人，我从共产党的监狱里出来还跟着共产党走，我能怕这个吗？所以这个事儿既然他坦然，我们也就来这个审瞅一下。 嗯， 他们有视频，等他都拍到当时在大连，任总的这个机敏的反应，真是特务连出来的。我跟你说，你看看这两只鞋呀、啊、扔的呀，可真是。当时呢，任总上台发表演讲，关于这个房事嘛，啊，这个刚讲了几句话。人中的反应得到了在座的这个掌声， 级别升高了， 级别升高 了，这就算 是 只有一定级别的才会被丢鞋。 所以我就说这个扔鞋的这年轻人呐、啊，可真是，你可以恨他，可是你真是你无形中抬举了他，你把他规格。什么不失总统啊，温总理 啊，对， 他是这样。 一般这个被丢鞋是属于这个级别很高。 不，当然，任总，你知道除了任大炮之外，还有一个外号，确实是叫地产总理。这下给扔了，但是你知道，他这个事情啊，当然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任志强的云云，我倒是注意的不是任志强，我注意的是另一个人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叫辣江。他呀，就这个微博，你知道现在他让我想起啊，现在这个微博狂啊，这个微博狂叫米兰昆德拉有一本小说叫做《生活在别处》，我见这种人呢、啊，就是在饭桌上吃饭，我说了一句什么，他觉得这个段子好，他就不管了，他马上他要发到网上去，就整天就是在，你知道，他就让我想起一种人，咱们朋友圈里啊有这么一种人，这种人呢，我勉强管他叫啊信息狂。信息狂，我不知道啊。当然，这就是有的时候这种朋友最终被我们这个朋友圈子驱逐出去，因为他这个狂热的程度就是在于 侵犯你们的隐私。 没错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他到最后连朋友私下里跟他说的任何事儿，转头就跟别人说。你知道他们 我们常常这样做的吗？ 咱们是有选择的，好吧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有的人他，我不知道他内心呢是什么，他是不是以这个为满足？就是说，一桌人在吃饭，我的信息比你准确，我的信息比你早，我的信息比你灵通。我觉得这种人真适合干媒体。 对对对， 他是真是就狂热到这么一个 新闻工作者， 哎，新闻工作者， 业余新闻工作者， 哎，朋友圈里，尤其在北京，你知道吗？你经常可以见到这种人。说实在的，我很难理解，尽管我是搞媒体的，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满足的。他就觉得兴奋，觉得我跟你说，最近单位里出了个什么什么事儿，谁谁谁跟谁谁谁，你看他那个眼神啊，你就可以可见，就这种信息的这种。能传递一个小道消息给你，可能是他人生里最大的乐。 他跟任志强什么关系呢？ 哎，我就跟你讲，为什么我注意到咱们这个看的角度不同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人的行为啊非常有意思，我也想给他宣传啊。就是说这个，你看他的满足啊，任志强在大连遭遇抛鞋门事件，我在现场第一时间（括号第一分钟 你看他这个满足啊，以手机彩信微博的形式现场报道了这件事儿，这像我们抢独家是吧？然后你看晚上十一点， 他当时就在， 对对对，晚上十一点回的家，仅两个微博的留言就达1500多条，在此谢谢一路关注辣椒网友的朋友们，他比任志强兴奋。然后你看啊，论坛是下午 大国际世界目睹者， 没错，1点半准时开始的。然后现场有一个小伙子，他就讲当时的详细细节啊，就是27、28岁，什么喊了一声"去死吧"就扔，对吧？ 哇， 他说 "去死吧"。 事后老人发微博说，那双鞋离他8丈远。我说他100%撒谎了。据我的目测，一只距离他的嘴8厘米，另一只距离他的脸80厘米。（括号我的这组数据绝对准确）你看， 但是刚才从录像看没有什么8厘米，这肯定没有 离得比较远。 咱们还是相信他吧，他怎么跑远？然后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的第一反应，我用手机拍下了主席台的照片，1分钟之内我就发出了手机彩信微博。没过多久，你注意当时这个情况，这个里边的两位带着主办方胸卡的工作人员，一男一女走到他身边，问他："你是哪家媒体的？"然后我说："这很重要吗？我发微博跟你们有关系吗？"又问："你发到哪儿了？"这人说："就辣椒说，我发到新浪和腾讯。"男的工作人员狠狠地看着我，转身对身边那女的说了一句："摆平新浪和腾讯。你们"摆平新浪和腾讯，你不要笑啊！我跟你说啊。我都经常被摆平的，这中国是有人有这个能量的，摆平新浪啊。 对，周立波是吴太医， 他这里边很多事情啊，就是一个单位出的事情，比方说某一个学校烧了一幢楼，那么报道就有几种不同的方式，他可以报道这个是因为不慎失火了，但是他也可以同样报道是这个救火过程之中出现了多少英雄人物，所以这个有关的方面他怎样来摆平这个报道，他是一个不大的 把握公关 很有意思，是吧？然后你再看这信息狂，这个微博狂啊，他观察情绪，他比我们专业记者牛多了。说被鞋轰后的任志强，在后来的演讲当中，无论是语气用词还是兴奋度，哎，情绪显得有点低落，想必受影响了。你看他还有心理的揣测、心理分析。然后呢，你看他不要我，所以我为什么不关心任志强？我关心这人。他说，大约17点左右，任志强演讲结束，哎，这个就有接下来的内容。论坛结束，我谢绝了所有本地媒体的采访，不是任志强，是他。论坛结束，我谢绝所有本地媒体的采访。17点50分，我离开会场，应邀前往新浪大连公司。路上和直播前，我接受了京津等地几个媒体的电话专访。18点30分，我开始了30分的视频直播。他比任志强忙多了。然后你看，他当天晚饭后21点又返回新浪，再次接受视频采访。到家的时候23点，看网友微博留言2个多小时。你想他这个兴奋欲有容颜，看剖析门专题，得知网友对这个事件的赞成率达91%。看完快3点了，写此博客。这个人的一天， 这就是一个黑色幽默的小说， 对， 更不需要任何加工了。一读这个就是黑色幽默的小说。 是。 咱们旗下广告，喘口气儿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最好看的，我说不是任志强，而是周围的人。你知道任志强那个演讲一完，哗，一群记者冲上主席台，任志强还以为他们要来采访他，来整了整领带，谁知道这帮记者呼就冲在身后去了，奔那鞋去了，成 哗，拍那俩后现代。本来人家看任志强也不是看他，而是看房子， 是 不是？看房价，因为这个自从中国的那个房子那个住房租用货币化以来，我不认为它是市场化，货币化以来加剧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财产的重新分配，所以他这个观点就是大家注意。那个上次我们做节目不是讲不过他吗？ 对， 后来一大串的网友跑来支持我们，有一个人支持我最好笑了，我还跟他说过了，徐老师讲不过他没关系，下次跟他谈文学。安慰我， 就是那只鞋啊， 我想哈，后面不知道归谁了，过几天可以上网拍卖， 这才是网络生态， 网络生态 这就有商机，真的是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扔鞋呀、啊，这个行为，我的其实第一个感觉是，还是说咱中国人呢没有创意，山寨人家的招嘛。而且这个还真的就是说中国人缺乏创意，人家扔鞋你也扔鞋，你拿个那个喷火器你喷一喷，对吧？而且你看哈，扔鞋，这就说明啊。有的时候好像比如说咱们照搬国外的圣诞节，咱们这圣诞节过得跟情人节似的，人家圣诞节是另一种， 它 背后对有耶稣啊什么，有这个文化内涵。扔鞋这个行为一样，你山寨人家的文化内涵不一样。你这我还查了一下，扔鞋为什么伊拉克那记者叫什么扎伊迪什么的扔鞋呢？因为这个鞋底子呀，在伊斯兰文明当中，伊斯兰文化当中是不洁的，是极其的侮辱的这么一种表示，所以它有内涵。就像去年欧洲多个国家发动那个这个游行，就是反以色列，人们打着那个巴勒斯坦旗子，都是纷纷向各国的首相府扔鞋子，都有这种表示。就是一个月内，欧洲各国首相府收集了1000多双鞋嘛，真是。但是你看，咱们山寨过来，你背后的文化含义，你有文化底蕴吗？人家伊拉克扔，人家有文化底蕴。 以后草船借箭就把任志强推出去给收一大堆鞋， 没错， 草船借鞋。 对啊，穷苦人对吧？ 日本的那些庙宇啊，很多人就跑去那里换，拿一个破鞋去换巴黎，就偷鞋。 没错， 很多人专门在那里偷这些。不过话最近说回来，这个房子啊，你们注意北京那个政策吧，那个有一个高妙的政策，我叫它叫一石三鸟。就是说每家可以买一套房子，只能再买一套房子。你注意了没有？你这个在北京这么切身利益的事情都不关心啊？ 没钱买。 那么他们分析说这个政策太妙了，三个作用：第一，暂时平息民愤，显示政绩，因为房价会短暂的下降。第二，长远保障富人的利益。因为你控制了边，你这个，你知道你讲等于他们开玩笑说以后的粮票、邮票将来就发房票了嘛？什么东西一定量以后，它的价值长远来说一定上升，所以有钱人的利益长远得到保障。第三，还把目前的穷富的这个分化还固定下来，就是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，比方我们三个人，他有一套房，你有5套房，我有10套房，现在的政策说大家还可以再买一套。那就他就永远就是只有2套，我就有11套。你看到这个政策没有？你要想想这个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追这些博客？为什么这么多人追那个鞋？背后其实还是一个全民性关于这个政策的焦虑。 就这房子的问题啊，现在确实是很大的社会问题。我在上海的学校，我直接的感觉就是这些年里边了，特别新引进的或者是新留校的教师了，他们在房子的问题上面其实是非常困局。上海的房价，我想在这10年之中，大约涨了是，我想这个在5倍以上。 五倍 以上。这个在我那个学校附近的那个房价，同样的房子吧，大概在98年的时候是2700一平米，到3-4年以后大概涨了4000多，大概到现在为止我估计大约有肯定在20000以上，这个是5倍以上是绝对有的。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，比方说我们学校引进外面的一个教授，那应该也是有一定地位的，引进的话学校里边也给购房的补贴。但是我们那个学校的政策是好多年以前定下来的，进一位给他是个30万到35万的购房补贴，在5-6年或者7-8年以后以前了，那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我们的好像是这个7-8年以前从厦门大学引进一位，他用这个钱自己再贴一点，可以在这个新庄那边买一套别墅。那现在就换了，连首期都付都不够。所以我有的时候和我们这些是引进的一个教授谈起来的话，他觉得生存很困难，上海完全没有办法立足。更年轻一些的更困难，因为 那按照任大炮当年的理论，上海完全没有办法立足，那干嘛不回农村去啊？ 他在这里面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错误，就是说世界上再大的城市，它在市中心一定会有穷人住。 纽约啊、巴黎呀、伦敦呐、啊， 甭说印度新德里，那市中心都是穷人在躺草坪上，白天晚上都在那躺着。 那印度当然是一个特别的 case， 就是我是讲再发达的国家，一个大都市，它一定要容纳不同收入群、不同的房子格局。如果说一个大城市像他们现在有中国的有钱人设想的那样，把穷人全赶走，全部是富人中间。谁帮他们打扫，简单的说谁来送牛奶，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城市说可以把穷人全赶走的。你想洛杉矶、比华利山庄前面的市中心就是很破的贫民窟， 你知道，就是很多你知道什么叫蚁族吗？蚁族就是大学刚毕业的那个非常低收入的，不都是有个著名的地方叫唐家岭吗？唐家岭他们要从那么远的地方，就住在那么远的地方，还要上班拿那么点的工资，不是都成了个社会问题了吗？但这两天网上发个帖子，有个蚁族说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一辆旅游大巴开他们那儿下来，一个女导游领着一帮游客说：“大家好，这就是著名的蚁族聚居地，在这里您可以揭开蚁族的神秘面纱，然后各位你们可以看一看蚁族是一些什么样的兄弟，然后但是请各位游客要注意，不要盯着一个蚁族人看，那样会引起他们的不安。好了，拍照时间10分钟，待会儿上车就走。”气得他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真的假的？ 真的。我老听你们说后现代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后，反正我觉得现在出的事都挺后现代，就是他就是哪儿都不挨哪儿，文不对题。你都好比说扔这个鞋的，这是个27、28岁的年轻人，后来有人追出去问他说你怎么回事，就是说他也不是房奴，任志强讲话他是连这个首付都付不起的。可是你知道任志强说的意思就是说，要怨你别怨我，就是说什么什么冤有头债有主，买不起房子找政府。他就说 政府地价太高， 他认为是政府和媒体把人的胃口吊起来。就是你知道任志强讲话，他就是说拥有自有的住房，这在美国也是一个梦。但是为什么这种20几岁刚出大学校园的学生，他就会觉得焦灼，我买不起房子？实际上任志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说我一方面是说富人买商品房，可我也是什么国家出了文件，我最早说要建保障性住房的，真正特别穷的人是要靠国家的政策保障性住房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。他那意思现在呢，好像这个矛头都冲着他来了。 我在他的话里边呢，有一部分是对的， 嗯， 就是说商品房不是为受贿低收入的人士准备的， 不是为全社会的人， 全社会人 必然享， 必然享受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刚刚工作的年轻人，他没有办法满足马上买房的愿望了，这是对的。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说如果社会很稳定，他的收入也可以逐渐的积累， 嗯， 他可以看得清楚5年到10年以后，我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买得起房子， 有个奔头， 我可以有一个奔头。但是问题在现在的情况之下，我说我今年不买，我钱不够一点，我到明年买，但绝对没有这种可能。明年的这个房价呈几何阶数的上升，这个是整个社会之中啊焦灼不安。我刚刚工作，我就要想到我现在如果不买，今后怎么办？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实际上是在于这个房子的问题上面，这个政府它要解决一个，就是说绝大部分市民的他的基本的生存的庄严。 没错，就是这个最基本的穷人。你知道最近有新闻出来亮警戒红灯了，中国的贫富差距指数，国家部门好像说危险的那个基尼指数，就是贫富差距的这个指数到0.4就危险了嘛？咱们现在好像是，我没记清啊，大概是不是0.47？就是你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，就是这个社会为什么很焦虑啊？但他们就讲啊，说徐老师你刚才说的还真是，说这个穷人呐、啊，没这个鞋呀、啊，需要派任志强去草船借箭，没鞋穿了。你知道这两天网上出现一张照片，我可以给大家看看，52岁的一位母亲。他呀，从这个涪陵到重庆去看他儿子，他儿子是捡破烂为生的。他为了给他儿子省钱呢，就跟他儿子说，就走了，不在重庆待了几天，就自己 买没有车费，他走路回家，在这个路上走了18天，鞋都磨烂了，就在这个高速公路旁边，然后被这个高速公路上的工作人员发现，这才把他送回去啊。你知道这就是最穷的人，他儿子捡破烂为生的，他看个儿子走18天，好家伙，你知道我们石家庄那儿也有一个湖北一18岁青年在北京打工。打工一天管3顿饭，就是只能休息3个小时，最后累得干不下去了，干不下去讨薪嘛，讨薪讨不着，反而给揍了一顿，揍了一顿，你说他就回家吧。走京石高速公路，走在超车道和行车道上，走了三四天，他晚在湖北，他要回家，走到什么原市，就快到我们石家庄了，才被发现，他一路拦车呀，还想拦车，谁停啊？就捡那个车上人们扔的那个矿泉水面包吃。走了3天，也是被工作人员发现，我们石家庄警察好啊，把他送到大巴，就这么回去。 所以这些问题啊，这些房子的问题，远远不是房子的问题了。 是啊，是这样。 它是阶级斗争的符号。 对啊，对啊。 中国的老百姓的财富分配啊，49年以后就是2次变化。一次就是从50年代，就是把存在的差别给它消除掉。第二次就是从最近的20年，主要是由房子把这个拉开。所以这个。